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你想出国读高中，你想出国读大学，你想越省钱越好，你想留在海外工作。北京外语广播留学时间，给你最真实的留学资讯，给你最科学的留学理念，祝你成功留学。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留学时间，我是您的朋友瑞丽。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日本留学，所以节目当中呢也特别请到了这方面的专家，来自芥末网和前程日本北京地区的负责人张建宇老师，欢迎张老师。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因为张老师对于日本留学是非常的熟悉，所以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详细来聊一聊日本留学。因为我们平常呢也会看到有些朋友是去日本留学的，比如说我们自己到日本的时候也会看到很多的中国留学生在当地。那么我们有哪些朋友会愿意选择去日本留学呢？那么日本留学会有什么样的特色，适合哪些同学来选择啊？ 实际上从我们这个同学里面看哈，大家选择日本的最主要原因，一个是教育质量比较高，这个是最根本的，因为它确实学校啊以及很多专业在这个国际上也比较有代表性，很出色，这个可能是最主要的原因。然后还有一条就是耳熟能详的哈，说这个费用相较于其他发达国家来说比较便宜一些。您像这个一般像我们说读个研20-30万人民币可能在日本就能直接到毕业了，学费生活费全部都可以涵盖下来。那这个价格呢拿到英国去可能只够一年。拿到美国可能连一年学费都不够。相对来说那放在日本实际上这个价格已经算是很高的了。 所以说它的这个费用哈是相对于英美这些国家来说是比较划算的哈。当然我们也肯定会觉得离家近呢，这可能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因素哈。 这个实际上倒是有很多同学们跟我们说就是喜欢日本文化。像一些动漫啊等等相关的啊，确实很吸引人。实际上还有一些原因是这个，就是去的时候啊，可能大家并没有意识到，而是到了那边之后，反而会慢慢享受到，说确实可能比较好。一方面是就是像您说的，一衣带水的邻邦嘛，生活习惯啊各方面比较接近，不会出现太大的不适应。他也给这个不同性格，要你外向的出国肯定没问题，有些很内向的这个同学可能到了英美不是很适应，但是到日本却不会存在说这种适应性的问题。以及可能就是大家在考虑留学的时候可能都不会去过多的关注说之后怎么样，可能都是走一步看一步啊。反正我们接触的这样的同学会比较多哈。但是日本可能现在是发达国家里边最好留下来工作一段时间的地方。 就是毕业之后的这个在当地如果寻求就业机会的话，包括他的签证政策等等是吗？ 对，他不像说美国那边对专业啊有很严格的限制，英国那边时间比较短。在日本这边是只要你的语言还可以，然后有一个那边的这个学历学位，想找到工作只要你自己想基本上肯定可以找到。 所以说咱们呢简单的来说一下哈，就是可能同学们考虑去日本留学的时候会涉及到的一些因素，在后面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详细的展开来说一说到底这些方面的具体的内容是什么哈。其实如果我们说到去日本留学的话，同学们可能会说，那是不是我们先从语言开始说哈，那是不是我必须得学日语呢？或者说我去日本学习什么样的这个层级的这个学历，那么有什么样的不同的语言要求，这个各方面的申请要求这方面张老师可以跟我们具体来解释一下吗？ 这一块是这样啊，您像这个中国每年到日本大概有30,000人左右，就是拿持留学签证哈去那边留学的。然后说不会日语，比方说申请一些英文项目，甚至其他一些外文项目，因为我们有位同学用德语申到日本去学习的啊，这样的情况啊，大概占总人数的十分之一。 就是不会日语， 非日语的， 或者说不用日语作为申请要件，只单纯依靠其他的第三门外语，比方说英语啊，当然基本上是英语啊，用德语的这种太少了、这样的这个同学大概占十分之一，然后剩下90%，也就是绝大部分同学呢，他是需要用其他途径，或者说我们更主流的途径赴日。因为日本的这个，实际上这个要跟他的升学制度联合在一起说啊。日本的升学制度呢，不像英联邦或者说英语系国家那样以申请为主，它更像国内这个，它是以考试为主。 哦，其实咱们韩国、日本、中国，咱们这边的教育制度是很相似的， 东亚文化圈或者说汉字文化圈啊，就是这样哈，就是考试。你要读本科，那你就要参加他那边的类似给留学生准备的高考。日本人就叫我们一般就叫留考，留学生考试。你想考研，他倒是没有这种通考了，但是呢，每一个学校会自主招生、自主命题，他是进行自主选拔， 也要考试。 对，都要考试。实际上，所以现在我们来看日本留学的时候呢，无论是何种途径，比方说大家常见的像去读语言学校啊，或者和语言学校比较类似的私立大学的别科、国立大学的这个日本语教育中心等等，以及可能 语言类的，就是 对，这些是语言类为主，还有一些说在有语言专业那个能力的基础上，可能会要去到那边读预科，或者是读他的这个汉字写成研究生，但是实际上是为了读硕士课程的一个预备阶段。对， 就有点像预科的，针对研究生的预科的。 对，但是因为预科一般是上大课嘛，但他这个还不是上大课，他是已经进到某一个具体导师的研究室里。无论是说让语言学校还是这种比较特殊的研究生，这样的制度的时候呢，终归你是要去考试的。所以说他一开始的这个要求啊，或者说比较低，或者说比较模糊。你比方说语言学校的这个要求最低可以到什么程度呢？高中级同等学历，然后呢一定时长的日本语学习经历，就比方说你随便找一个培训机构，然后呢在他那儿 学 一段时间，他那边会给你开一个100小时、140小时、200小时的学时证明，然后有这个学时证明跟高中及同等学历的毕业证，你就可以去了语言学校，这个要求非常低。但 是一类啊， 对，然后要是说像那个咱们刚才说的那种说比较特殊的那个研究生，实际上应该用英文的那个 research student 来理解比较好啊。这个呢，因为他是要进到具体某一个导师手底下，然后呢我们的申请呢也是要针对一个又一个的教授，一个又一个的这个导师，这个时候啊，这个要求会非常模糊。 非常模糊。 对，非常模糊。我们只能粗略的说文科生需要一级，就是然后理工科就是理工农生药这类专业，包括艺术类的啊，二级就可以。 语言的要求。 对，但是实际上在我们申请操作过程里边有一些可能语言成绩还没有达到这个条件，但是呢他可能其他方面比较出色，比方说国内的成绩比较好，或者说在自己的这个专业上有比较突出的成绩，也可以申请到。 像这些都是采用申请的方式了，就不是说特别明确的考试了。 啊，这样是申过去然后再考。还要再考，对， 还要再考，就所有的都要考试， 对，这就是我们除了最开始说的那10%可以用英语升过去的同学之外，90%的同学去了还都要面临自己的考试。 哦，对，都是要通过考试的形式。 对，您像这个，每年去那边，比方说我们最常见的语言学校，它可能也是日本招生比重最大的，这个像我们这边每年也要送这个好几千同学去进到语言学校，大家可能去的时候水平参差不齐啊，差异比较大，但去那边以后呢，都是要一起参加他们那边的留考，就是日本人叫外国人留学生考试，这个考试可能也是分文理科，有日语、数学，然后再分这个文综、理综这样的， 就是到了当地上了语言学校之后再进行 对 各自的考试。高考， 跟国内高考差不多，但是一年两次，而且呢，因为不同的学校招生的这个自由度比较大哈，他对这个成绩的关注点也不大一样。很多学校可能对于留学生而言，他只关注日语一门成绩，对于其他的课程他可能不是特别在意。当然，好学校除了你这个成绩总分要很好，他对具体的科目也分数也会有要求，还会进行第二遍的面试筛选。 哦， 对。 就是各个学校呢，实际上日本它现在虽然基本的升学制度上是按照中国的这种我们以前叫科举，现在就是考试嘛，但是它正在不停的向其他各个国家跟地区学习，它是想博采众长， 教育改革跟咱们中国也一样， 对，像我们也在这样慢慢做哈，但只是他们做的呢，一是比较早，二是呢他给了学校太大的权力。 所谓自主招生，咱们这样的类似的啊。 对，然后就导致说我们很难去像美国啊英国那样去拿到一个非常明确的标准。你现在是什么水平，那你可以申到什么学校。这个基本上在一个专业的这个英美这个留学机构那边哈，这是人家一眼就能看出来的事情。就是这基本上就你条件全了，我一眼就能看出来。但是在日本这边，因为他把标准定得很低，他很看重你申请的这个过程，或者是说你去到那边学习之后再进行考试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他给了很多同学更大的机会，更多的可能性。坏处就是可能时间成本上，因为你总要去那边再准备考试，所以时间成本上可能要比英美国家要高一点。 所有的考试都要去当地考，都要去日本考。 对，像那个我们说的那个留考，在中国的话只在香港有。大陆地区暂时它没有开放。 你想出国读高中，你想出国读大学，你想越省钱越好，你想留在海外工作。北京外语广播留学时间，给你最真实的留学资讯，给你最科学的留学理念，祝你成功留学。 所以我们每年在这些申请的同学当中，大家是在什么样的时间段去做这样的工作哈？也就是咱们平常所说的留学规划，对于时间的规划。 时间上是这样，一般我们建议提前8到12个月，甚至更早一点都没问题。说着好像挺长一段时间，但是实际上是这样。您比方说语言学校每年招生是14、70四个月份，然后呢他办理签证的时间呢要往前倒推5到6个月，也就是说10月份入学的同学，最常见吧，暑假过完了9月10月他要开学了，10月份入学的同学，他在当年的4、5月份、5、6月份就已经开始办签证了。那么你要把这半年时间卡掉的话，实际上暂留给自己总要还有个2、3个月半年时间来准备语言啊相关的课程啊，或者怎么样，你要适应一下就是双方一些这个差异，所以我们推荐大家是8到12个月。但是如果是读研甚至读博的话，这个时间可能会更长。 如果是申请本科的话，那大概这个孩子在国内读高中到什么时候他就要去当地来申请这个语言学校。 是这样，语言学校的申请流程本身非常简单。但是呢，因为有一些出色的学校，他们也会有这个名额日语写成定员实际上跟咱们这个大家基本也都可以理解。有一些比较热门的学校截止的会比较早。如果真的是有这个打算高三一开始，就等于提前了一年的时间，就要开始准备这个事情。然后极限时间呢，大概是高三下学期开学的时候。 就是说他如果已经做好准备去日本去读这个本科了，那么在高三一开始就要去准备这些事情，可能就不能够全身心的去准备咱们的高考。 是这样。那个留学这个事情，尤其是像日本留学这个事情，你自己只要提前了有这个意识去做准备就好。并不需要你说付出太多 的，就把那么多时间去学语言。 对，我们甚至有的时候会推荐同学们说，这样啊，你出国之前你先把英语学好。因为反正你到了语言学校，你到了私立的别科，你到了国立大学的这个日本语教育中心，无论是哪儿也好，他那边是会系统的比较正规的，尤其像国立大学的日本语教育中心认可的都是大学响当当的这个教授啊导师们他会这个比较系统的教你这个日语的。所以你现在的日语有一个基础，确保在那边一个基本生活就可以。而更早的，因为不，当然您要是有时间学好了更好啊。但是在时间精力有限的情况下，甚至有的时候我们推荐孩子专业课跟英语，或者说基础课程跟语言跟这个英语是更重要一些。因为这个 到当地再学日语就快了，而且轻松，或者环境更好了。 对，但是到当地再学英语可能就比较尴尬。 对，这个我们接触日本朋友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他的英语哈，这个 就是、 啊、 对，好像还不如咱们中国人对这个整体上对英语的这个掌握的程度、 啊， 就是他们在整个的学习的过程中对英语的这种课程设置上可能没有咱们这么 重视、啊、实际上跟课程设置这那这还倒不是，就是他的母语发音的这个单元音节太少。 嗯嗯嗯， 然后导致换到英语上的时候呢，会非常的别扭。 嗯， 啊，比方说我、 听上去比较僵硬。 对比方说，我这个年纪小时候看的漫画《七龙珠》，那个龙，英文叫 dragon， 用日语念出来就是"东阿贡"，显得非常的生硬。 嗯、 所以就是国内啊，时间精力有限的时候，做好一样、 嗯， 甚至说你把更多的精力就放在自己的这个高中的课程上，因为中国的这个到高中阶段的这个教育是非常非常出色的。 嗯， 我接触的很多这个日本的这个。甚至包括其他国家的一些学校的校方的人，对中国这个同学是非常赞许的。 嗯 嗯，留学这个事情的最本质是好好学习。 嗯， 所以提前准备，让自己有这个想法。比方说，你只需要花很少的时间来到语言学校那儿去报个名，然后语言学校会给你打一通一二十分钟的电话，确定你真的是想来，他就会把这个名额给你留下。 嗯嗯， 然后剩下的时间你。 该干嘛干嘛， 对，踏踏实实的好好学习 啊、 如果说我现在还不确定自己是不是，我们可以把这个时间稍微拖一点，拖到这个高三下学期开学。因为你想啊，五月份他就要办理签证了，你下学期开学已经三月了，出国的一系列繁琐的手续，两个月时间实际上是蛮紧张的。 嗯， 所以我们推荐说这个高二到高三的假期啊，或者是高三一开学， 嗯， 这是比较理想的时间， 嗯， 极限时间是高三。 其实即便做了这个决定之后，在后边的这个高三的整个学习过程当中，这个事情也不会牵涉到孩子太多的精力，所以说，一方面也是可以来踏踏实实的准备自己的这个高考，做这个高三的学习。 我们曾经有很多同学的办法， 就是说他自己这个平衡，对吧？ 我们曾经有很多同学是这个。国内全心全意准备考试， 嗯， 孩子自己甚至都对留学这件事情就是好像听过但不确定， 嗯， 但实际上家里边呢已经把这个手续给他办得差不多了， 嗯， 然后呢孩子如果考得还算理想， 嗯， 啊那他就在国内读， 嗯， 然后如果考试出现了一些失误，或者说去的学校不是满意， 嗯， 他可以再选择出去， 嗯， 因为 但是就两不耽误了， 对，完全不耽误， 嗯， 因为尤其是这样哈，就是日本那边我们一开始说教育水平高，他除了说自己本身这个是这个确实有出色的地方之外， 嗯， 更主要的一点就是，同样水平的同学去英美留国内和去日本，他在日本能读的学校最好。 嗯，明白，就是所谓的咱们在全世界排名的这种，就是说可能他去到的这个日本的这个学校的这个水平是最高的。 对， 嗯，同样的一个学生。 对， 嗯， 对，同样的一个条件啊，或者 一个努力的程度啊， 嗯， 或者一个同学， 嗯， 他去日本能去到的学校是最出色最好的。 嗯，那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其实去日本的时候大家可以选择的这个余地更多一点，或者是说不像去英美那么挤破头。 对， 是这样吗？ 实际上美国尤其是美国就是太紧了。 嗯， 最出色的同学削尖个脑袋想要去到这个美国知名的学校里面， 嗯， 所以导致美国前30、前50、前100的学校申请难度是非常高的。 嗯， 实际上你不用非是美国，你换取加拿大， 嗯， 你可能同样的条件就能申到比美国要好的学校。 嗯， 那么这个情况在日本是最突出的。 哦， 我们这儿经常会有一些可能本身条件有欠缺的同学，然后申到了日本最好的，像东京大学、京都大学、早稻田大学，而且不是说那种特别偶然的现象，是每年都有。 嗯 啊，因为一方面是他的那个录取招收的这个制度哈，给了大家，就像前面说的，给了大家一个更灵活的这个 可能性， 可能性。 嗯， 然后一方面就是他可能不像美国竞争那么激烈。 嗯 啊。然后他本身的水平确实也还可以，当然好像今年的排名出来好像是清华超过了那个东京大学，虽然我是办日本留学的，但是我还是觉得这是非常非常让我开心，让我振奋的一个事。 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外语广播网络电台 www.am774.com 留学时间。 那我们申请日本留学，其实同学们，尤其是对于申请本科的同学们，并没有说像申请其他国家那样做出更多的那个时间上和这个精力上的投入哈。那有没有像申请其他国家一样，比如说孩子要去做很多的材料啊，很多的这个拓展呀，或者自己的课外的活动啊，来作为自己申请的一些准备呢？ 啊，这个是日本跟其他国家申请最大的差异。 嗯， 像这个其他很多国家的申请，我们需要做很多课外的这个准备。但是日本这边就像前面说的，它的这个升学的核心依然是在考试上。 嗯， 所以它跟国内可能更像一些。 嗯， 啊，我经常跟这个那个同学开玩笑说， 嗯， 啊，你们出去不要害怕，考试你们还考不过日本人吗？ 对，您说到这个呢，我想起来前段时间我采访了一个教授，他原来早年是在日本留学的，他就说当时因为太优秀了，所以周围的日本同学告诉他说，你不要写那么多了，写个差不多就得了，因为我们就考试嘛，你即便随便写一下都比我们要考得好。就是这个中国同学太厉害了。 对，因为咱们的这个考试一直是这个啊，用日语说叫一生悬命，在那个字上写的啊，听起来就特别的但是实际上呢，因为他在本科升本科是以考试为主，然后到读研的阶段呢，申研是他从申研就像其他国家申博一样，你要和导师个人进行一个比较透彻的比较长时间的沟通。 嗯， 那么导师个人的一些这个偏好也好啊，或者说他所看重的点也好，可能就没有办法说我们统一说，你要参加丰富的课外活动啊， 主观性就要强一些了。嗯， 而且像我们经常说，一个不行，一个老师不行，换一个嘛，对吧？ 嗯，哎，另外我想知道，就咱们高中学习的这个内容跟日本高中学习的这个对应程度，如果我们过去考试的话，需要做其他更多的课外的或者补习吗？ 这个是补习实际上需要的， 嗯， 倒不是说我们学的这个内容上有什么太大的差异。 嗯， 当然有些也会有差异啊，比方说日本有一个像我们语数外一样，这个这么高贵地位的这个学科，它叫社会。 嗯， 啊，它这个可能内容会相对来说杂一点哈，以及比方说它的文科要考历史，它可是考日文史。 嗯， 啊，对吧？像除了这样的一些这个科目之外哈，并不是说我们的这个教授的内容上有什么问题，而是说双方在考核的这个形式上可能差异会比较大。因为中国这边呢，他可能也是因为同学太多，他一定要刻意的去分出来，谁成绩更好一点，谁这个水平还可以这样的，所以他的题呢出的这个难度以及这个有的时候可能我们说可能有点刁钻，国内的题出的，然后日本那边呢，因为他可能不需要说这么大面积的去卡人也好，或者说去把大家区分出来也好啊。所以他的这个题呢真的是出的会相对于有一点点深度，但是呢不会太偏，所以我们要更适应他的这个题的这个变化，而不是说我们的知识有什么问题。 所以到那边之后，这个学习也是到申请到语言学校之后到那边再去也来得及的 啊。这个是这样，看什么专业吧，以及底子怎么样 啊， 对吧？如果是这个想考名校的文科的话，说实话，你要补的东西还是比较多的，因为文科这个东西双方差异比较大，但是你比方说我们是底子还不错的理科生，那说实话，双方差异很小的，数学到哪儿它都是这个样子的，化学到哪儿它也不会有什么太大变化，甚至有我试过，我给基本上不会日语的同学拿了那边考本科的这个试题啊，以及那边读研的几个学校的这个自主招生出的这个题目，我给他们都看过。我说那个你现在要是能看懂七七八八，能做成个一半，那就肯定一点问题没有。 嗯， 文科生通常表示不知道如何下手，以及有大量需要书写的内容。对我们来说，可能外文写作是一关，但是理工科很多同学表示毫无障碍。对。 啊，这么说来的话，申请理工科的话，这个跨度和这个挑战性，可能跟咱们的差异性啊，就小很多。嗯，好，我们刚才对于这个基本的关于日本留学去申请的这几个层次的不同的这个学校的类型，以及申请的要求和时间的安排哈，刚才张老师给我们进行了一个基本的梳理。我想我们从这个大体的认识上哈，已经比较清晰。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想我们会对于日本留学的